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樣呢，就因為反而呢，即係大陸自從1949年赤化之後呢，其實呢好多嘢喪失曬啦。咁呢樣嘢我又幾同意嘅，即係老實講，特別係繁體字簡體字呢樣嘢大家知啦，即係而家我哋叫殘體字啦嗰啲，我哋嗰啲叫正體字，嗰啲叫殘體字，我完全同意嘅。咁大家都知道陳文其實最先呢，佢寫書呢其實就唔係講政治㗎，佢就係講中文㗎嘛，中文解讀啊嗰啲咁嘅嘢㗎嘛，我都睇過幾本㗎，我好精彩㗎咁樣。咁所以呢，但係佢就話呢，所以我哋就唔好妄想話嚟去以香港嚟去救中國咁樣，咁梗係冇可能啦。但係老實講，講返歷史，辛亥革命嘅時期大家有睇十月圍城啦，係咪呀，大家亦都聽過，以前唔識啦，就是、楊衢雲啦，係咪呀。咁其實所以呢，即係香港以前亦都係一個革命基地嚟嘅，但係當其當嘢就似一時也彼一時也，因為嗰陣時佢仲係殖民地嘛，就是、英國人統治嘛。喂，其實即係150年唔係短嘅時間嚟嘅噃，係嘛？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好多嘅難民啊，即係走落嚟香港，就以香港咧嚟做避難所。其實好多時咧，佢哋諗住以為係攞落腳嘅啫。咁啊，有啲人咧就諗住出國，最多梗係去美國啦，嗰陣時比較開放啦，但係後嚟好難啦。咁但係咧，有啲就諗住咧，遲啲大陸變統我翻翻去。所以咧，大家留意一下香港，你周圍啊唔同區份咧，當然唔同啦，係北角係好多嘅。你都見到咧，乜乜女港同鄉會啊，你見唔見啊？其實呢個就係香港嘅特色嚟嘅。你有冇邊個地方你見到嚇乜乜女港同鄉會？香港好多嘅喎，你去啲舊區咧，你望上樓上咧。點解叫女港同鄉會呢？佢正正就係話，其實佢走難落嚟㗎嘛，佢又諗住即係借香港暫避風頭啊，因為上面太戰亂啊咁樣樣係嘛，咁所以佢後嚟諗住翻翻去㗎嘛，點知一女就女咗幾廿年，甚至女咗幾代人係嘛，咁幾代人咧對於嗰啲身邊出世嗰啲咧，喂，我生於斯長於斯㗎喎，我唔覺得呢個係即係你知個好出名講法就是、香港咧就借來嘅時間、借來嘅空間、借來嘅地方㗎嘛，係嘛 ？Borrow time in a borrowed place 係嘛？但係而家咧好多即係後生仔女咧就已經覺得喂唔係喎，我生於斯長於斯㗎喎係嘛？我依個唔係借來嘅地方、借來嘅時間啦嚇，咁所以咧我就永遠就只能夠住喺度。當然或者我有條件移民，或者我冇。但即使我有都好呢，其實我唔鍾意喺外國住，而且講真，你喺外國點樣叻都好呢，都係二等公民嚟嘅，啲人話點樣開放都好呢，其實佢心入面都有歧視，或者有叫玻璃天花，大家有冇聽過，叫做 glass ceiling， 即係話喺好多公司入面呢，哇，就算你叻叻得好緊要呢，但係到到最高層嘅時期呢，咁上下呢你係升唔到上去嘅咁當然呢，一度擦鞋作品呢都有講呢樣嘢嘅，就係郭富城做個浮城啦你而家冇睇啦，因為咁擦鞋你唔會睇嘅。但係因為我講阿嚴浩翔咧，所以我都睇咗因為我中意阿 Charlie 啊嘛，咁因為佢係 Charlie 有份做嘅係嘛，即係楊彩妮。咁樣咧，郭富城咧其實就係扮河東咁佢打工嗰間公司咧就抵死嘅。佢電影入面咧由頭到尾就叫做咩帝國乜乜公司咁樣啊，其實佢係講渣甸。嗰間公司就講渣甸，就講阿郭富城喺入面咧就越做越叻，但係後嚟佢都同嗰個鬼佬老闆講，就係、是、話。其實你認為我會最高升到邊度呢？咁啊，個老闆當然呆咗，咁佢自己答自己嘅，唔係個老闆答佢嘅，嗰、那個鬼佬，我諗你最高升到做我個助理啦，咁係啦，冇錯啦，呢、這個就叫玻璃天花啦嚇，所以係冇得傾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所以咧，即係話即係香港咧，其實嗰個歷史嘅地位真係好特殊。好多次移民潮大家知道啦，但係嗰嗰啲唔講啦，老嗰啲咩南宋嗰啲唔好講啦即係咁啲宋帝昺都出名啦，我哋有宋皇台嘛係嘛，咁確實好多嘅。咁但係當然咧幾個最大嘅就確實譬如喺晚清嘅時期辛亥革命頭先講到啦亂立立啦，咁但係後嚟咧即係最勁嗰個當然就係日本仔啦係嘛，即係1937年之後一路打咁啊好多人逃難就嚟咗香港啦咁但係咧。咁就4、5年就已經係光復啦，我哋3年0.8個月好辛苦啦真係好凄慘好凄慘咁但到今時今日呢，其實香港人都仲係拍緊呢啲電影啦係咪，前嗰排嗰套咩叫做巾帼咩話驕雄係咪叫乜乜，其實都係講咗3年0.8個月啦係咪，即係咁但係呢之後以為好啦4、5年以為好啦，點知係國共內戰3年國共內戰打到七彩，自己人打自己人，之後49年於是就係國民黨退守台灣於是共產黨奪權，咁就統治又一個移民潮即係好多人49年就落嚟。 咁啊四九年落嚟，咁啊嚟咗一批啦，咁啊後嚟就以為嚇、啊、上面就好慘啦，三反五反啦，係嘛？當然好多咁樣啊，大資本家、大地主啊，被批啊、被鬥啊、自殺啊，咁不少啦。咁但係後嚟都叫穩定啦，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以為好啦，點知又嚟個1957年嘅明光反右。嚇、啊！明光反右之後仲不得已嚇，嗰、啊、陣時毛澤東猛批評啲人咩叫冒進主義，點知原來最冒進嗰個就係佢，咁啊搞大躍進，大躍進就死得人多，卒之就搞出個大饑荒，咁、嗯、又好多移民潮嚇、啊，即係當時大饑荒，即係講係50年代末60年代初，而家講60年代又一個大饑荒。饑荒過後啦，劉少奇上台啦，收拾爛攤子啦，又以為比較安定啲啦，又會有好日子過啦，點知毛澤東唔抵得。因為佢坐第二把交椅嘛，第二線啊嘛，卒之又要發動一個基本上嘅政變嚟嘅，就要推翻劉少奇，但係佢黨內唔得，就於是咧就搞啲小朋友，就整出個紅衛兵，嚇、啊、就嚟去鬥，同佢批完就大字報，於是就夾硬咧就即係不惜犧牲整個國家同埋人民嘅利益咧，離去就為咗自己嘅私欲就係、是、權力欲嚇、啊，就要鬥。呢、這個劉少奇，卒之佢成功咗喎，嚇嘛劉少奇同埋佢個老婆黃光美死得好慘啦，係嘛？黃光美而家未死咩？啊，我都以為佢死咗添，因為劉少奇咧，哦，黃光美未死喎，真係，但係因為佢已經係被即係收埋好得太勁啦，係嘛？即係你都冇見過佢啊，真係冇見過面添。咁樣咧，就劉少奇死得好慘啦，大家知道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啲歷史咧，即係對好多有翻上一年紀嘅人咧，就係耳熟能詳，但係其實對年輕人嚟講咧，可能就知啲唔知啲啦嚇。咁、啊、但係即係後嚟即係文革之後嚇，咁啊即係哇好慘啦，10年啦，1966。只有個76啦，叫係嘛？咁啊，四人幫打到啦，啊！咁啊，之後華國鋒啦，之後鄧小平復出啦，之後改革開放啦，以為好啦，係嘛？點知嚇、啊？即係嗰陣時，人都知㗎啦。根本佢復出嘅時期就係個魏京生，魏京生一判判咗14年啦，係嘛？本身嘅專制嘅邪惡咧，就兩者結合，就生出一頭怪獸。咁呢頭怪獸咧，都知道去到89嘅時期咧，即係嗰個咁嘅貪腐啊，嗰啲咁樣嘅雙軌制價格，於是有官倒啊，係嘛？咁嗰啲言論壓制啊，要求呢個有言論自由啊，乜乜啦，咁啊總爆發就出咗89民運，89民運最後就六四屠殺收場係嘛？咁六四屠殺，於是亦都有啲人落咗嚟，不過嗰個就唔係逃亡潮啦，因為已經唔多啦嚇。咁但係嘅時期咧，其實你諗下香港人其實嗰、那個神經咧係不斷被嚟去刺激嘅，係嘛？我哋唔想啊，其實我哋都好向往，即係話呢個母親，我哋想係歸呢個母親嘅懷抱嘅嚇，即係九七回歸其實係一件好事嚇、啊。之前嚟講咧，割地賠款，大家都知道點解會割地就鴉片戰爭。點解鴉片戰爭咧？就因為我哋唔想再買佢嘅鴉片啊！大家要搞清楚呢個事實，係嘛？即係英國人根本係世間上係最即係呢、這個嚇、啊，即係醜惡嘅。你諗下，我係要監你買鴉片。嚇、啊、就攞曬你啲白銀，搞到你成國咧就國不似國嚇，啲、啊、人食鴉片就食到全部骨瘦如柴啊，就死得。咁但係你話我唔肯買你嘅鴉片咧，就打你嚇，仲、啊、屠殺你嘅人民嚇、啊，不斷嚟去揾啲戰艦嚟去炮轟你嗰個各個港口嚇，咁、啊、樣喺咁嘅情況底下嚟去割香港噶嘛？呢、這個即係喺我嚟講梗係國恥啦，大家即係梗係唔認啦，因為你唔覺得係國恥嘛，因為你根本唔係中國人啦，係嘛？咁但對我嚟講梗係即係個最大嘅恥辱，亦都係。是不公義啦！就算你就算你是一個澳洲人，你睇翻呢段歷史，你覺得係唔係一個世間上嘅最大不公義啊？即係呢個我哋唔好講嗰個即係民族感情啊、民族意識啦，係嘛？呢個係一個最大嘅邪惡嚟噶嘛，係嘛？呢個係事實啦。好啦，咁但係終於過咗香港，終於係咁樣啦。咁但係個問題，因為呢個中國共產黨咧係不斷咁樣刺激我哋嘅神經，因為佢做太多衰嘢。咁但係仲一不得已，就係佢壟斷咗外國。點解啊？嚇，因為哇呢、這個培橋啊！呢、这個香島啊，叫咩學校啊？外國學校係咪啊？啊，即係所有嗰啲咁嘅所謂叫做親中啦、啊，係嘛？但係記住，其實嗰啲親中唔係親中國，係親中共啊！記住啊我先至係叫親中啊！你搞錯咗啊！佢哋唔係親中，你要佢係叫親中共，你要講埋個共字嚇。嗰啲唔係真係親中國，佢係害中國。我就係親中啦，明唔明啊？好啦，咁嘅時期，嗰啲咧就叫做愛國進步人士。係嘛？哇！原來即係話咧，你原來黐埋去嘅時期咧就叫愛國，你唔黐埋去咧就叫唔愛國。喂，而家60幾年，乜60幾年你咁搞法，你想得到咩結果咧？你想得到咩結果咧？咁好簡單啫嘛！你話我唔愛國，我咪就唔愛國俾你睇咯。喂，其實係激出嚟嘅呢樣嘢，係激出嚟噶，係嘛？啊，即係你話我批評下你啫，你就話我唔愛國啦。嚇、啊，咁呢個係黐線噶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譬如美國，我哋成日都講。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講座都講啊，我係一個美國人，好猛烈咁批評美國政府，你會覺得佢愛國定唔愛國啊？ 咪你覺得佢好愛國喎，係咪啊？如果唔係佢點解要咁動氣啊？點解要批評美國政府啊？但係一個中國人好猛烈咁批評呢個北京政府，你就話佢唔愛國，呢啲係乜嘢？呢啲叫雙重標準，係咪啊？即係呢個係荒謬㗎，係嘛？咁既然你玩到個遊戲咁嘅時期，咁我咪就唔愛國咯？其實逼出嚟嘅啫嘛。咁但係我咧，其實我係有文章寫過嘅，咁就係話我自己喺信報有個專欄，我亦寫過一篇本土運動之我見。咁樣咧，後嚟又擺咗喺主場新聞呢、這個即係嗰個網址嗰度。咁後嚟就惹嚟咧，就係真係有啲人好多人批評啦嚇。咁、然之後有一個咧，不過佢都好客氣嘅，佢用同呢個李先生商議，就話我嗰篇文章咁樣樣嚇。咁啊，因為我篇文章就話咧，我又咁講一個觀點嘅，我話其實佢壟斷咗外國。就然後你於是就話哦，你話我唔愛國，我就唔愛國啦咁樣。咁喺我嚟講咧，你就完全係轉即係跌咗入佢個圈套啦。你就即係踩咗入佢個陷阱嗰度。有乜理由俾佢嚟奪取咗個話語權啫？係嘛？我哋應該係重新奪取呢個話語權。中共先至係唔愛國，係嘛？我哋先至係愛國。我哋反共就係為咗愛國，係嘛？反共無罪。愛國有理，就係、是、咁簡單啫嘛，係嘛？咁呢個就是我嘅觀點嘅角度。但係我嗰篇文章入面咧，其實仲有一個觀點嘅。嗱，一陣間咧，或者我都要休息一陣啦嚇。其實我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先至講。佢嗰邊批評我嘅文章咧，其實佢係點都提嘅。佢話李先生說抗共不抗之，就本土運動係冇前途。咁佢又話咧，其實李先生咧。就你呢個講法呢，在香港是沒有市場的。我知道，我當然知道了，是吧？但是我寫東西，我完全不是為了稿費，我也不理它有沒有市場。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我認為對的就寫什麼。在我眼中來說呢，本土運動我是完全支持的。但是本土運動呢，如果你只是說抗共呢，是只是說了一半，是說了一半而已。另外一半就是什麼？就是抗資，就是資本主義。特別在我眼中就叫去全球化。其實我們現在香港看到很多即是很即是你會很激心的東西呢，其實一半是由中共造成，一半是由美帝或者是西方代表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呢是造成的、這樣呢，所以我就說呢，我的心目中的本土運動呢、就一定要既抗共又抗資，要並舉，是缺一不可的、你只是講一樣不講一樣呢，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本土運動來的。這個呢就是我的觀點了、好了，現在來說呢，我們或者、休息一陣、一講一條戲都講得太長了，遲些或者我最想聽下其他人 的意見，然後我先再補充，好嗎、休息一陣，轉頭再見。 還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的嘢，等於萬幾人都懂，重點算是出眾的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个啤啤人用两只手指搣我， 我都系俾人搣个啤啤啊！ 佢系豆哥， 试下喂。 企高啲啊！企低啲啊！ 哇，好问喎、 跟那一个早晨大吃，快不发齐你。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 Cow、Coffee 唔潮唔吹。